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文学家苏味道所写的《正月十五日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记皆浓里，行歌尽落梅，金吾不尽夜，玉漏莫相催。这首景色诗是诗人在一次正月十五夜诗歌比赛中的夺魁之作，诗中描写了洛阳市民元宵之夜的欢乐景象。首联写灯火辉煌，成语火树银花也由此而来。颔联写人流如潮，纵横交错，颈联写夜游之乐，突出歌妓艳若桃李，尾联写人们对良辰美景的无限留恋。诗的大意是，正月十五之夜，到处灯火灿烂，城门打开铁锁，红光辉映石桥，人潮汹涌，马蹄下尘土飞扬，月光洒遍每个角落，人们在何处都能看到明月当头。月光灯影下的歌妓们浓妆艳抹，一面走一面高唱梅花烙。京城取消了夜禁，计时的玉漏你也不要着急，莫让这一年只有一次的元宵之夜匆匆过去。在这首诗中提到的星桥就是星津桥，唐代的东都洛阳，洛水从西面流经上阳宫南，流到皇城端门外，共分为三道，上面架了三座桥，南面是星津桥，中间是天津桥，北面是黄道桥。开元年间，政府改修天津桥，星津桥与天津桥合二为一。唐代的春节非常热闹，除夕夜间守岁，洛阳城成了不夜城。正月初一，朝廷会举行盛大的朝会，民间也是家家团聚。从初二到初十，长安城居民有传座的风俗，就是亲戚朋友互相邀请一起饮宴。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洛阳城里更是盛况空前，主要的活动便是观灯。平时城中有严格的宵禁，但是在元宵节前后三天金吾不禁，也就是说平时掌管宵禁的官员金吾卫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是取消宵禁的，所有市民都可以自由出入街巷，通宵达旦地观赏花灯。统观全诗，辞彩华艳，绚丽多姿，音调和谐，韵致流溢，有如一帧古代节日的风情画，让人百看不厌。 今天的洛阳建有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它位于洛阳市老城区中州中路与定鼎路的交叉口，是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项目和重点工程。这里曾是隋唐五代和北宋都城宫城区的遗址，从2015年起，每年春节遗址公园都会举行新春游园会。游园会不仅传承了传统庙会的特色，还加入了隋唐盛世的古典元素。除了民俗演出之外，游客还能看到武则天皇家巡游团队。如果您的运气足够好，还能拿到寓意新年好运连连的福袋。您也可以在游园会上更换唐装，尽享天之盛唐神韵。可以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的庙会是一个皇家主题巨制的新年派对。在这里，游人不仅能重拾宫廷生活的历史旧梦，也能玩味古城皇家的雕梁画栋。不知道去往那里的人们是否也能感受到正月十五日夜中的欢乐氛围呢？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记皆浓里，行歌尽落梅。金吾不尽夜，玉漏莫相催。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谁知道流浪的悲痛心酸，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春天的光华。故乡海边春。